可以说是在一个底部的位置，但是说有效的直接企稳呢，我们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因为毕竟这一轮的市场呢，很明显它是内外因素所共振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回落。 嗯， 那么下跌的一个主要内因呢，还是资金的紧张情绪，因为马上临近这个月的月末了，还有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市场对于整体的资金量预期还是比较的谨慎。那么从前期的技术走势来说的话，实际上在上周五就已经开始有所自二月份的这样震荡回落之后的三角形态整理末端向下探。那么这周二的开盘呢，实际上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外部消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本轮开问题是直接释放了当下的一个做空动能，一次性的打下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市场的稳定性呢依旧还是集中在现有的蓝筹之中。 蓝 筹虽然说今天上证指数啊表现呢相对的一般，但是呢很明显它的这个回调压力或者说整个的这个风险点呢，相比较创业板还是要好一些。虽然创业板今天翻红拉到一个点，但是很明显在打新低，并且呢在这个位置没有形成一致性强势板块的出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虽然创业板可能短时间呢还有这种反弹的动能，但是无法有效守住五日线的话，那实际上后期创业板的走势偏弱依旧是当下市场的一个特点。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个人依旧还是关注业绩和报表，特别是在通胀预期之下的上游和下游类的品种。主持人， 好，你刚才也谈到的这个业绩的问题哈，那么半年报很快要陆续出炉，现在也看到一些公司发布了这个预增的公告哈，那您认为在下半年哈，值得关注的是有哪些行业？ 现在的位置来说的话，我们说应该还是关注如下的几点，因为整个市场现阶段最大的看点应该还是通胀的预期。这一点来说的话还是非常明确的，包括后方加息的这样一些可能都还是有延续。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可能也听你说了， 先生，您那边的信号不是很稳定，还请您调整一个位置哈。好，请讲。 哎，好的。 请讲。信号还是不是很稳定啊，我重复一下，刚才您说一个是要关注这个有业绩支撑的，另外呢就是说要关注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是吧？喂，申瑞。好，那由于信号关系呢，我们的连线就暂告一个段落，如果之后方便的话，我们再次和您连线，好吧？ 喂。 哎，信号又恢复了。好，你接着来讲述你对于这个下半年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哪些领域。喂，其实 上要说吗？ 请讲。 好的，那么一定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关注的还是一个通胀的上下游的特点。那么下个来说的话呢，这样一些消费的品种，大家你可以看到在大消费稳定性的酿酒、食品饮料等这样一个品种再次出现点，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个表现性非常强。而从食品消费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前期自五月份开始有所表现的弱料肉蛋白产业链呢在近期回落，但是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自六月下旬到七月份的三季度初开始起，如果有效出现了，我们说大家可以去菜市场啊，可以看一下，如果肉价格开始预期开始起了反弹的话，这块是一个看点。 好，谢谢申瑞先生的介绍。其实我们的这个股市行情也和我们这个电话信号一样哈，有时候就像我们要挂要卖的一样，它又恢复了。有时候呢我们接着要跟对方连线，接着想要投入更多的弹药的时候呢，它又下落了。这就是可能投资的魅力所在。谢谢申瑞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针对昨日股市的大跌，央行行长易纲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提出了四点。他说，第一，金融市场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股市出现波动主要受情绪影响，周边股市也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既然是市场就会有涨有跌，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理性看待。第二，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的韧性增强，总供求更加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今年以来，人民币是少数对美元升值的货币之一，基于这样的经济基本面，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条件健康发展，我对此充满信心。 第三，近年来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 64% 下降到去年的 33%， 低于 42% 的世界平均水平。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也从07年的约 10% 下降到去年的 1.3%。 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经济内生潜力巨大，有充分的条件和空间应对好各种贸易摩擦。第四，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外部冲击的影响，将前瞻性做好相关政策储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再来关注基金，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三年来，上证综指始终是在3000点左右震荡，期间部分偏股类的基金却表现突出。从上证综指的走势来看，2015年上半年市场走牛，而6月底之后市场画风突变，出现比较大的震荡。2015年8月27号上证指数收于3085.59点，开启了9月份至年底的一个小反弹，而2016年遭遇年初的熔断之后，就开始了震荡向上的走势，一直延续到今年的1月份，随后又开始了震荡。可以说近两年上证指数都在3000点上下沉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基金表现不俗。数据显示，2015年8月27号以来，截至上周五，在现有的1191只主动偏股型公募基金中，有超过 85% 的基金获得不同程度的正收益，不足 15% 左右的基金出现亏损。值得一提的是，有36只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超过 80%， 8只基金净值涨幅超过 100%， 偏股型基金整体获得了 22.43% 的收益。再来关注足球彩票，世界杯开赛以来，不少球迷购买了足球彩票。尽管从2015年起，多部门就联合发文禁止了一切互联网彩票销售行为，中国福利彩票中心表示，任何 APP 售卖彩票都属违规行为，建议用户不要轻信。随着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开启，在苹果的 APP Store 免费榜单上，互联网彩票 APP 的排名变动非常之大，以前进榜单的相关 APP 都寥寥无几，如今排名前十的 APP 当中就出现了3家互联网彩票公司。不过今天不少彩票 APP 网页都显示的是部分彩种升级维护无法进行下注。近日平安银行再度调整了信用卡消费房地产类商户的额度。去年10月，平安银行已经将房地产类商户单月刷卡额度管控为3万元，仅过了8个月，平安银行再度下调为1万元。今年4月，农业银行也第二次调整了信用卡消费房地产类商户的额度，额度从日消费5万元下调到3万元。近年来，监管部门对于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管控不断趋严。根据银保监会的要求，消费贷款只能用于大宗耐用品、教育和旅游等方面的个人消费，不得挪作他用，比如进入房地产或者用于投资。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每个月收到的工资账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的开支 是个人所得税，这部分税收的这个多少可能直接关系到我们生活水平的这个程度。那昨天呢有一条消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草案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那么根据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草案的内容，各位朋友今后的个人所得税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我们的个税将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今天我们节目将邀请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颖老师为大家来做一一的分析。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修正案草案的部分内容哈，比如说把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就加一块征税，以前是分着征的哈。还有就是我们都说个税起征点，也就是说呢这个一个扣除数啊，由原来的每月3500元提高到了每月的5000元，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的扣除费用，以及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的集聚等等内容啊。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刘教授，就是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哈，哪些朋友的这个个税会少交，哪些朋友的个税有可能还会多交，或者是少交的没想象的那么多？ 首先呢就是昨天啊刷屏的这个个税改革的这个草案啊，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雾里看花的，因为呢没有特别具体的税率表提供出来，而且其中呢有一些具体的特别具体的规定到底啊它是怎么细致规定的没有说，它只说了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如果呢我们按照这个大的方向也假定呢人大能够通过啊它的这个草案的话，当然在讨论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有调整，因为咱们以往年度讨论和个人所得税有关扣除相关的最终都是没有按照草案的规定，都是有所变化的。那么 这是一个程序应当的正当的过程， 必须的，因为个人所得税咱们国家是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它是法律，它必须要经过立法机构啊。那么如果是顺利的就是按照昨天公布的这个情况去通过的话，那么我大致测算了一下，就是收入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个人，我说收入比较单一，比如说他就比较单一的工资薪金收入那么相对来说税负会减轻。但是呢我们说收入比较单一的还有一个条件，它不能是高工资的，他不能说我每个月挣个这个8000这个8万10万的，因为咱们确实也有一些高管挣的工资特别高，他不能是那么高层次的。那么也就是他的工资在大城市处于呢中等甚至于可能略偏上一点同时单一的工资收入的人。那么这个以下的收入，这个层次以下的他的税收负担会减轻。当然呢如果说他单一工资他正好是5000块钱以下，他就不用交税了嘛。 好，那哪一部分人可能未来交的税还会增加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多方面取得收入的， 就是相反的是吧？ 对， 就是他的收入来源不仅仅只有这个工资薪金的收入， 对，他还有劳务啊稿酬收入。因为过去呢劳务稿酬收入他们单独还有扣除，工资也有扣除但是从昨天披露出来的这个草案哈，因为没有看完整，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草案来看，他只做了一个生活费的扣除以及一些很小的项目的加计扣除，而没有专门针对说由于你是劳务，由于你是稿酬是不是还有劳务和稿酬的单独扣除，这个是没有的。那么和过去相比呢，这种多渠道多来源取得收入的个人，他的扣除项目实际上是减少了那么他们的税负是很有可能上升，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上升。 好，那么从整个交税的群体来看的话呢，可能这个从人群来说的话，以工资薪金为主的这么一个人群，是不是在整个交个税的人群当中占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呢？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人， 他呢有多方面的收入，比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除了挣工资之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研究成果，那么另外他著书立说，他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 好，还有就是劳务这一块呢，别人请他到外面去做个什么样的项目啊，是吧，别人请他到外面去帮个忙啊， 哪怕做个演讲、也 是 劳务 啊，短期的这种兼职啊、这都算是劳务， 是 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以前呢是单独来扣这个个人所得税， 是的， 现在呢是归堆了啊，这四项呢全加起来哈， 是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个税改革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体会，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呢它也会啊受到一定的影响。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宏观的数字啊，那么就是咱们上一次调整个税起征点是七年以前，现行的个税起征点是七年没有变化。那这几年呢，咱们国家个税纳税的这个数量啊是逐年增加的。2017年全国个税的收入达到了11,966亿元，同比增长 18.6%。 那么在2013年呢只有6531亿元。而且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截止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是6891亿元，同比增长 20.6%。 这个数字就相当于刚才我说的2013年全年的个税收入了。那么官方的解释是，个税收入大增主要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以及纳税人数增加所带动的啊，您怎么来看待？ 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他前五个月的个税收入大增啊，除了就是咱们现阶段老百姓的这个工资薪金收入在增加，过去弄个万元户大家都觉得哎呀太牛了，他是高收入者，现在呢有很多在大城市中的白领他收入达到10,000块钱并不是特别难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数据在分析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年终奖往往呢是在春节前后发的，而1到5月份正是集中发年终奖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拉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 好，有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因素啊。 是的， 当然总体来说咱们每年交的税还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这个是个好事儿呢还是个好事儿呢？一方面啊，我们收入增加自然交的税就多了啊，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支出是不是也多了， 是的，生活成本嘛还要考虑。 所以呢这次呢有一个这个个税基本扣除额啊，从原来的3500打算要提高到每个月的5000块钱，同时还有一个备注是每年6万，就是5000乘以12个月6万。所以有人听众想问，那是以后按照月交个人所得税，还是说全年的某一个时间点来计算整个年度的个人所得税，怎么个征法呀？ 按照这个其他国家呀，很多他个人所得税也是最终是按年要做一个像决算或者说汇算清交这一类的。平时呢，在取得收入的时候是要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然后到了年度终了的时候再汇总，整体的算一下到底该交多少。你平时交的和你年终汇总算在一起来比较。多退少补 哦，所以说大家在年底的时候还不能大手大脚啊，该花的花，该省的省，万一这里面还要多交一些税呢，是吧？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也想问问您，比如说一位朋友啊，他每月只挣3000，按道理他不用交税是吧？那么，但是在年底的时候突然发了一大笔年终奖，一下子就要交税了，过了6万了。过了他整个这个收入的这个扣除额的6万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交呢？ 因为他的细则没有出来，我们只是按照就是正常的个人所得税，如果在其他国家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家像承包收入，咱们原来传统的承包收入，它最终年终是要汇算的。那你每次你取得的时候，每次3000，你达不到标准，那你每次就别交。那么等到呢你突然有一次某一个月份收入特别高，那有可能这个月呢你需要交的税也特别多，但是到年度终了的时候加在一起，你个月的3000加上某一个月份巨高的若干万块钱，加在一起看，如果呢你是超过6万了，肯定是要计税的，然后乘上给定的这个税率啊，减掉速算扣除数啊，算出相应的税来，和你预交的数去比，多退少补。 所以呢就是现在 一个是每个月要算，同时还是年底的时候啊，或者是某个时间段还要汇总一下整个年度 的 这个收入啊。 是的。是 的，那会不会这个出现一个这个临界值呢？ 有可能啊。 嗯。 有可能，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个人所得税呢，它的扣除项目就变得比较零散了。 嗯、 除了我们的标准扣除，就说的这六万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扣除，所以你去测算那个临界值的时候， 就不好测算了。 对的，对的。 除非你那些其他的什么 是零， 子女教育支出都没有。 对 等等 你这个好测算。 嗯，是的，那这个起征点啊，从3500到5000，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哈、啊，是否达到之前社会各界的预期呢？我想有的人满意，有的人觉得还没达到我的预期啊。那这个如果说从您学界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要做很多的调查研究的工作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从3500到5000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或者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测算的方法，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正是我想了解的内容，因为咱们以往年度呢、 嗯、 个人所得税比如说从最早的94年的时候那个800，后来调整到1600的扣除、 嗯， 再调整到2000的扣除，再调整到3500的扣除，那么在当时提交人大去讨论的时候啊，都有一个相应的测算过程。 嗯， 那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800调到1600的时候，那个测算过程非常的严密，说我们是依据城镇职工的平均的消费的支出，这是统计局有数据的，大家都能查得到的这个数据。然后又说呢，在当时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一个人赡养人口是 1.91 个人，然后你的这个支出你再考虑 1.91 个人的赡养、 嗯、 那么考虑到应该有多少钱是不应该交税的，这是满足最基本生活的，因为你要赡养人口，要不然他活不下去了，你这个税就征税， 硬开销必须要支出的。 是的，然后在当时呢，他呢是把这个算得非常清楚，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数字，说1148、 嗯、 然后说那你看1148是你一个人在考虑按照统计局数据赡养 1.91 个人口，你必须要保证的基本生活费，否则他就活不下去了啊，这是必须要保持的。然后呢说那咱们干脆就扣1500吧，你看你算出来1100多呀，我扣1500还等于多扣了一些呢。但是当时听证会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呢不满意，最后就变成1600了、 嗯、 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要进行扣除一定是应该有测算的，但是呢我们昨天刷屏的这个说明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测算，这也是我很期待他能拿出一个测算，因为这一次的测算应该比之前的要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呢它不仅仅是工资薪金这一个项目了，它还把劳务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比如说这个什么专利许可呀等等，它取得的这些费用都加在一起了。那么从我们做这个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哈，个人所得税要说它要进行扣除的话，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养家糊口最基本的生活费是不能征税的， 嗯， 你要一征税是活不下去了啊，这个是不能征税的。 嗯， 还有一块呢是为取得收入付出的代价是不能征税的，比如说我是个作家，我写这本书我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啊， 我花7年是吧，我前6年我都不挣钱，我这第7年 是的， 这书出来了卖得很好，卖了500万， 对， 那我这前6年 是的 怎么办？ 对呀、啊，那么他还付出很多代价，点灯熬油，我这儿又买了这个计算机，我又下去体验生活，我买了火车票，然后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那么这些代价税法应该是考虑扣除的，但是昨天我们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媒体报道出来的、啊、 对、 这个真正的审议草案目前还没有这个公开啊，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关注的内容。 对，所以我说这有点像雾里看花，我们也是如果现在只是雾里看花，只能像盲人摸象似的就摸到其中某一个方面、 嗯、 实际上呢很有可能他的，因为他既然到提交了，他草案应该是完整的、 嗯、 但是现在披露的不够完整， 因为现在还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嗯、是的， 可能中间还会提到一些修改的意见，并不是这个定稿是吧， 是、 所以真的是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也特别想问刘教授一个问题啊，现在定的是这个5000，那万一以后我们的这个物价涨了呢，会不会啊又要再调整一下呢？稍后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20号至2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个税改革，您的个税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哈，也和我们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我们的嘉宾是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颖。刘教授您好。 啊，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个税基本扣除额由每月的3500提高到了每月的5000，是吧？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这个物价涨了，那我每个月的消费增加了，或者是说我刚才您说的抚养的人口增加了啊，我每月的硬支出增加了，这个额度还可以再调整吗？以后要调的话，他们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实际上呢，这个随着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呼唤，以及呢生活成本的变化，实际上个人所得税它的基本扣除额还是会随着相应的调整的。但是也是比较遗憾的，因为我们在昨天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草案的全貌，至少从目前来看没有体现出来它随着生活指数的某些变化去调整。但是从以往情况看，确实过了一段时间啊，如果生活成本上升了，而且上升幅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咱们的个人所得税的这种基本扣除它是会有相应的调整的。那么相隔多长时间这就不好说了，咱们以往年度有的一下相隔7年，相隔6年，有的只相隔很短的时间，所以这个呢还是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且咱们现阶段也没有一个法律法规规定说比如上浮幅度达到20%了我就调，或者达到多少就调，现在没有这么一个政策规定。 好，这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部分啊。当然就是说肯定是要跟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和我们的支出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的哈。 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税率。有人说啊，这个起征点调整只是一方面啊，真正为大家这个省钱的还是这个税率的调整啊。其实按照这次我们看到的方案呢是这么说的，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集聚。什么叫做集聚呢？ 集聚呢就是每一档税率之间的它的计税依据的差距。 举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看现在哈，这个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500的税率是3%， 超过1500至4500元，4500块钱部分呢是10%。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1500到4500，这就是几句呢？ 是的，是的。 嗯，好。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扩大这三档低税率的几句。 是。 比如说3%的税率的几句扩大一倍，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从原来不超过1500到？不超过3000。 是，但是原来的1500也好，扩大一倍的3000也好，说是按月，但是咱们现在的税率表已经变成年税率表了。 嗯， 改革以后是变成按年。 嗯，好。还有就是大幅扩大10%税率的集聚，现行税率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20%。相应缩小25%税率的集聚，这个有点绕哈、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原来已交25%的这么一个税率的话呢，可能有一部分只交10%了， 对， 有一部分只交20%了。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 这个体现了什么呢？ 它主要还是减负。就减轻这个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它是有这个初衷的。 嗯，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衡量税收负担轻重的时候，税率是一个方面，税基非常重要，就是计税的这个依据非常重要。现在呢，他把原来对应高税率的你的这个收入额给你调整到对应低税率里了。 嗯， 那相对来说呢，有相当多的原来交税交的比较多的，现在由于你对应的这个税率低了，那么相应就会减负。 嗯，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现行啊，如果是要交25%的这个税率的话，是月应纳税所得是多少呢？是超过9000至35000部分的。那么也就是说，低于每个月35000块钱收入的朋友们，可以想象就是未来你交的税应该有比较大幅度的降低。 他说的是应纳税所得额9000到35000，不是收入额、 啊、 这已经减除了。 对对对，要扣除刚才所说的5000和这个、一些保险。 对的， 啊， 嗯 嗯，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部分啊。 嗯， 也就是说你的收入大概在4000多左右以及以下的。那么你的、 只能是粗算哈，因为不知道每个人扣多少保险。 啊、对， 而且他那税率表，他在介绍的时候说是25%的部分啊， 部分， 他也没说正好就是多少， 啊、 所以现在雾里看花，雾里看花。 有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比如说你月入10000啊。打比方，3险一金每月扣2000块钱啊，现行的税制呢，这是可以算出来的，大概是交345块钱的个税。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估算的话，可能大概交90来块钱。 是， 嗯， 是的。 如果你月入20000的话呢，现在要交2620块钱的个税，改革之后的个税大概是1000多块钱啊，这个降幅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实际上测算吧，我看了不一定很准确，因为年税率表和月税率表的那种计算，它减的速算扣除数等等都是 不 一 样 的，对、 嗯， 所以它不一定很准确。 但我们只能看了一个大方向、 嗯、 啊，就是说，在月收入1-2万、2-3万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是享受到的这个优惠是比较大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这个是一个、嗯、一个亮点哈。那么。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集聚保持不变，也就是说高收入人群交的税的税率是没有变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就是这次设计啊，如果是通过了的话，那么也就是20%以下税率的适用面绝对是扩大了的啊。 嗯、 但是呢，对于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并没有放松。 嗯， 咱们平时老爱开玩笑说这个叫抓大放小哈、啊 嗯、 但是我喜欢说呢，就是税款的征收是要嫌贫爱富的。 嗯， 税款征收你不要去征穷人， 嗯， 然后你就盯着那个富人好了。那所以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抓大放小和嫌贫爱富。 嗯，那到底是穷人交的税多还是富人交的税多呢？ 当然富人啊、 嗯、 嫌贫嘛，你不要进来，你不要交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然后我说的是税款征收嘛，我喜欢富人，你一定要多交点税啊。 当然啊、嗯、为富 并不一定不仁 啊， 人家也是通过辛勤劳动的这个付出挣来的钱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占有的社会资源更多了， 是的， 那么你对社会的这个奉献也应该更多啊，这也是一个体现公平的一个原则。那么这次的调整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啊，这个对于我们居家的人群啊，带孩子啊，养老啊，包括这个我们买房子哈、啊、贷款啊，租房子哈、啊、这个生活的朋友来说啊，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就是什么呢？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我们一项一项来说啊，这些项目的扣除项和之前的预期有哪些一样和哪些不一样？ 我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期， 超出预期， 超出我的预期了啊！ 嗯、 因为呢，我看到这些项目的时候，我真的是挺吃惊的。 嗯、 像大病，我觉得有必要，因为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一场大病，那全家， 嗯、 那一生的积蓄可能都花完了，最终还得要去借钱的这种情况都是有的啊。 因病致贫， 是的，是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子女教育，因为现在二孩制政策这个在推广、 嗯、 然后呢对于孩子教育的这个费用和过去相比呢、 嗯、 而且咱们现在咱们国家的老百姓特别喜欢说不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嘛， 对， 所以呢这个方面的支出也会增加。那么我没有想到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我觉得是能想到的啊。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呢，是房租和、 嗯、 房屋购买的那个利息支出，那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贷款利息，对，那两个我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也觉得吧，虽然这个从项目角度来说，之前没有预计到，呀，一看这个确实非常利好啊，对老百姓生活非常利好，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点，就是政策它没有给出它的具体的允许你开支的标准和范围。 嗯， 比如说你是一套房可以扣，还是说你第二套房也可以扣、 嗯、 你是这个90平米以下的房子能扣，还是说你都买了300平米了也能扣。实际上我觉得在运行过程中，或者说政策执行过程中，它一定会给设定相应的范围和标准的。 嗯， 就有点像咱们现实中那个商业健康保险，咱们今年不是可以扣这个商业健康保险吗？个人所得税在计税的时候，他就要求呢，你一定要有相应的凭证， 嗯， 同时呢，每个月不能超过200块钱， 嗯， 它是给你有限制性的规定的。 对，那么我们知道每个地方的这个租金是不一样的，子女教育支出也是不一样的，看病的这个费用更不一样了。那么这一项在操作起来，您认为要经过哪些程序？因为这个交税吧，我们还是在各地交，并没有说都交到国家税务总局去，是不是？那应该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呢？ 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复杂。 嗯， 从设计角度来说，最方便管理的是一刀切，但是一旦一刀切了，它公平性又差了。 嗯、 就是说，有的地方的房租，这一个这个一居室就能给你租10000多块钱，有的地方弄个三居室可能才几千块钱，它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扣除房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各地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由于呢咱们现在没有看到它的这个具体的政策，我只是呢考虑到过去这个个人所得税除了存款利息缴纳的那个个人所得税，它是入中央库，其他都是入地方库的，过去是这样啊。那么入地方库，当然中央和地方还分享，它等于地税来收，收完以后中央和地方它去分享，然后中央拿60%，地方留40%，但是它是地税去征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呢地方它在征收管理上呢，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自主权。当然咱们现在国地税也合并了，但是它区域性的这个政策、 嗯、 我们也不排除它不出现、 嗯、 那么各地情况不一样，咱们在原来说扣3500的时候，有的地方就说对于一些特别发达地区你扣3500你就扣的少，不发达地区扣3500扣就多，那这个房租以及呢房屋贷款的那个利息，这个情况可能差别会更大。 是， 所以它的这种区域性政策，如果它最终体现的是区域性政策的话、 嗯、 我觉得它需要通过呢它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像人大呀，它得讨论通过一下它到底扣多少。 说到这儿吧， 大家是很关心，那到底什么时候我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红利啊，减税的红利。那首先我们要说这个草案是吧，它如果通过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比如说通过了啊，甭管怎么通过啊，反正这个修改了或者说不修改通过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样的颁布实行呢？ 我觉得他不会说很快，说这个咱们现在是六月份，说九月份就实施，我觉得不会很快。原因呢，就是咱们现阶段呢，国地税局呢正在合并过程中。我们知道六月十五日呢，省一级的国地税局合并了，但是呢，省以下级别的国地税局呢，真正完成合并，肯定是到今年年底，甚至于是明年的一段时间之内，才能完成真正的从这个人事啊。机构啊，到系统，尤其这个系统太难合并了啊。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个人所得税原来主要还是由地税局征的，当然现在合并以后呢，那么它相应的这种管理机制还要慢慢的去建立。同时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必须要说，就是呢，在至少在这个2018年以前吧，咱们各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是看不到其他省市的数据的。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些人说，我在北京，我在这儿呢有劳务，然后我到外地也有劳务，但是呢你在北京在征收他个人所得税的时候看不到他外地取得收入的情况。但是咱们现阶段的税务机关的管理系统，像金三工程已经越来越强大了，随着国地税的合并呢，那么你还需要呢不仅仅看到你在本省本地区的收入情况，尤其它是按这几项要合并的，那我在外地，那如果我有了劳务，我在外地那边，我那边又有了一个什么样权利的转让，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就合并不了了，国家收的税就有可能少了。 所以呢一定要有相应的它的网络系统能看到个人在全国取得的收入状况。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征税水平啊，当然还有征税的人员以及背后的这种系统的支持要达到条件了。 我觉得还需要一定 的 时间，因为它现在刚合并嘛，那它一定还要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个最快也是明年， 当然 很可能还要晚。 还有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还要经过每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审议的话， 当然我只是揣测，因为它有一些专项扣除确实全国如果一刀切的话不是特别的公平，就尤其是那个租金和利息这块。 好，所以作为每天上班的朋友来说也非常的期盼啊，这个节奏能快一点啊，或者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实行能不能够啊，从我们现在的某一天开始算，这个好像是不行的啊。法律一般它是颁布之日，好像从哪一天开始实行，是不是？ 它不一定是颁布，它有可能它现在颁布，但是从明年八月份、明年九月份实行也有可能。 也可以， 但是它现在 它不能往前实行。 对。 就法律出台，它不能说今天出台的啊，通过了出台了，然后呢说从去年的这一天开始实行，这是 不 行的。不 溯及既往，而且即便是溯及的话，也要对纳税人有利溯及， 才能够溯及既往， 不能够随便溯及。 对，这是一个法律的原则性的问题哈。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个税改革，您的税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事实上呢，对于哈养家糊口哈拖儿带女的朋友来说，这个大方向一定是让我们的这个收入哈越来越多，交的个税呢是相应的越来越合理的哈。那么这次个税的修改呢，有人说是启动了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的立法任务，改变了以往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做法啊，这是一个对于这次个税修改的一个总体的评价啊。不知道我们今天嘉宾刘文教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首先呢，我觉得这次的税制改革呢，和以往改革相比，确实是一个伤筋动骨，而且是属于那种破旧立新的那样的改革。但是有一点呢，我必须也要想说明一下的，就是这种分类综合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呢，不是这次改革才有的。我们国家在1987年的时候开征了一个税种叫做个人收入调节税，它是我们个人所得税的前身。它是在1994年的时候，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以及对外籍人员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三税合并成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我们在87年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在当时采用的就是分类综合相结合的这样的税制，在当时呢，它是对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财产租赁收入和承包转包收入这四项合并在一起按月征收，而咱们这次呢，这四项不一样了。这次呢是工资薪金，这个劳务，还有另外两项就不是承包和财产租赁了。另外两项呢是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而且咱们现在是按年征收。但是这种呢有几个项目合并在一起征收的，这样的做法不是现在的首创。 嗯，是这四个项目合在一起是首创。 是是的。 好，那么这个就是改变了。建立了一个综合与分类相结合，那么这种建立有什么样的好处没有？ 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国家呢，就94年打造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征收的，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也叫分项所得税制啊，它就是呢针对纳税人的每一个项目都设计一套征收办法。工资薪金它就和劳务不一样，所以咱们说工资薪金有扣除，劳务也有扣除，但是他们扣除的标准啊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呢稿酬，你看它又有稿酬的计税规则。 这是原来、啊。 那我们等于呢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这种分类所得税制，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呢，就是它有征收效率，它征收效率特别高，特别方便的源泉扣税。我发给你多少钱，我发你工资，我不考虑你稿酬是多少、你的劳务是多少，我就考虑这一个项目来计税就好了。这样呢它征税的效率比较高，但是不够公平。因为任何一个扣税的这一个渠道，他看到的都是你某一个渠道的收入，他不能够去体现对纳税人你综合负担能力的一个考量。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改革草案里面所提出来的有几项涉及到的是劳动所得的，它和那个经营所得区分了。劳动所得呢它给它综合在一起来体现呢，你劳动所得你综合在一起你的整体负担的能力有多高，然后我们再来确定征税的规则。那么这种情形呢相对就公平了，它不是说某只看某一个渠道。 嗯，好，还有人说能不能够不要每次通过人大财政部作为政府的一级部门，能不能够有灵活调整的权利啊？ 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立法法的规定啊，也以及呢我们国家相应的其他相关法律，包括宪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吧。咱们国家呢，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是具有呢国家法律的这个立法权的，而个人所得税法原本就已经是通过了全国人大的立法。那么现阶段呢它的改动应该呢要由人大来做出相应的抉择，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就有些规定是这样，就是说全国人大啊它授权了某一级政府部门可以进行某个条例或者是某个法律的这个调整。 是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立法法里面有这个方面的授权，就是人大呢他在立法不成熟的时候可以授权国务院来制定相应的条例等等啊，那个是有授权。但是呢像个人所得税相对来说这个政策咱们已经立过法了，相对比较成熟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把已经立法的东西突然你说我再降低一些级次让谁谁谁做个决定，这是不可能的。 好，还有听众想问啊，说那这次修改保几年啊，这是一个很通俗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变化的啊， 是的， 那么这个修法呢还是个很严肃的过程， 是 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啊，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特别赞同这个说法，我这也是我说为什么希望财政部呢能够很认真的做出测算。我们在追求公平性的同时呢一定也要注重科学性，然后呢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变化的这个趋势，千万不能说啊，我们这个公布了以后结果才过一年情况就发生巨大变化，或者才两年那个修法的频率就有点太频繁了。所以最好我觉得应该能够保证我 觉得应该是3年到5年这个期间你不要再变，然后最好是5年以上再考虑变化，这是比较好的。 嗯，其实我们都说一个社会如果是一个枣弧形的结构的话啊，那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就是极高收入的和极低收入的都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中间收入的人群啊。那么也希望啊，这次的这个个税法案的修改哈，能够给这些中间收入的人群啊更多的实惠，因为他们是整个社会哈前进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他们也是支撑这个社会稳定的最大的一个支柱，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啊不断的繁衍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生产的来源啊。所以尽管说目前这样的一个草案呢还在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相信这两天啊各个地方的讨论哈、啊、民间的也好学界的也好还有媒体的这种讨论的呼声也一定会被啊相关的这个立法机构所听到，也许我们的声音就会体现在这次的这个修改意见当中哈、啊、当然千呼万唤我们也希望啊早点能够跟大家来见面。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谢谢来自首都经贸大学的刘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